奥卡拉帕，包括仰光莱达雅工业区在内的两个地区较早前已经实施戒严，由仰光地区军事长官负责行使行政和司法权力。莱达雅工业区昨日有多间中资工厂遭到不法分子打砸，造成32间工厂受损，两名中国员工受伤，冇人死亡，估计损失超过2亿4000万元人民币。天气方面，一股较干燥的偏东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昼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26度或者以上。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0至27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较为潮湿，日间相当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雾，下星期初天气稍凉。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33点，升94点，总成交金额1936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19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20点，跌37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28蚊，跌22.5；小米集团24.35毫升1.6；美团317.2，跌15.8；阿里巴巴221.4，跌4.6；京东集团322.2，跌21.2；盈富基金29.12，升1.2；建设银行6.61，升2.1；友邦保险系报100蚊，升4蚊；港交所446蚊，跌7.6；中国移动52.05，升5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4，英镑10.826，瑞士法郎8.351，澳元6.021，加元6.24，新西兰元5.599，欧元9.267。每百日元对港元7.1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726。日经平均指数报29766点，升49点。港金现价报15970蚊，升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8.7美元，卖出173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净系收费广场稍为多车啲啫。港岛路面柴湾嘅怡泰街、怡顺街都分别有工程啊，两条街都需要封闭部分嘅行车线，同埋咧就临时改为单程行车。如果系揸车经过怡泰街、怡顺街，要留意一下。上环嘅普仁街荷里活道就有紧急维修，现时普仁街嘅车禁止右转荷里活道。九龙路面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而家多车啦。窝打路到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至界限街段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嘅。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同埋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午6:33，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31。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咁佢话咧，其实你见到啦，即好多人啊吓，想讲嘅内容都系同新陈代谢变慢咧 有 密不可分嘅关系。 其实你问我嘅时候，我第一下脑里边咧就真系谂同自己身体机能附带嘅一啲嘢有关系，即系例如细个可能你打波唔识攰，你而家好容易攰，即系呢一啲 系。 一个好直接会谂到，其实我系一路都仲谂紧，仲有啲咩嘅范畴？因为新陈代谢呢一个问题已经可以有好多例子可以举到啦，咁样。 嗱，咁不如我哋睇下有啲咩，即系佢贴堂出嚟、啊，大家会觉得哇，系啊系啊咁样噶啦、 啊。好啊。 年轻嘅时候咧，你系好热衷于设定各种好困难嘅密码组合，但系而家全部改晒同一组，你都仲会唔记得？ 我调翻转。 啊，系啊！ 我大个咗之后，而家可能因为成日都要录 e-work 嗰个咧，个 trainer 每一次都讲个双重验证啊，嗰啲重要性嗰啲嘢，同埋大个咗多咗一啲重要嘅东西系要入密码，譬如以前你唔会有e-banking 嘅，你以前唔会有电子俾钱嘅，细个冇呢啲，所以我以前就系反而就啱啱讲嗰种啦，所有嘢都系用啲好简单嘅密码咁样。大个就调翻转咯， 但我细细个咧，因为唔同嘅 email 啊，我真系好热衷于唔同嘅 email 改唔同嘅密码、 啊， 而且我会觉得哇好劲啊，我记得咁多个密码、啊，但系依家我成日都系咧，同埋仲要系公司嘅嗰啲密码咧，佢成日逼我去到一定时间就改咧、嗯，我就好惊噶啦，我觉得我一定唔会记得。 同埋仲有多个原因，因为而家啲网站要求你改密码嘅条件咧，比以前复杂同埋会有唔同。以前咧就 系 净系要几多个位嘅啫嘛， 系啊，而家又要分大细阶啦，又要有标点符号啦，有数字啦，又唔可以连续两个系同一样嘅数字啦。 Yes， 同埋定期要你改密码，咁所以就出现咗好多密码啦。 即系其实你可唔可以体谅下啲老人家记性唔好嘅咁样？跟住仲有一个嘅，佢就话认艺人啦。例如佢话有好多身边嘅人发现，今年先知道原来 BTS 就系防弹少年团。这个其实我都是的，但是这个呢我好记得呢是前排呢我咪系咁同大家讲我真好鍾意无头东宫呢一出戏嘅。 係啊，成日唱添。 係啦，我嗰时就好记得呢你细细个睇呢出戏嘅时候呢，因为佢哋两个转咗样㗎嘛。所以我阿爸嗰时呢就系突然真好奇怪，点解之前向海南明明系好人嚟嘅，点解佢而家咁贱格嘅一个角色啦咁样。跟住明明之前啊陈妙英好态度好差，点解佢而家咁卑微嘅咁样啦。咁我系可以即刻同佢解释啊咁样。同埋入面所有嘅角色啊名啊嗰啲都记得啦咁样。但系依家呢真系好不幸。我而家打开电视呢我系变咗我阿爸嗰个角色啊。边个嚟？ 搞错啊！你而家做你做呢一个行业唔系应该容即系容易啲记咗咩？反而系认得。 歌手同电视系有啲分别嘅咁样。 我睇先，我又系真系又调翻转啊！睇嚟我细个真系好废。 做咩？ 即系啱啱你个例子，我又调翻转咯。细个反而会捞乱啲明星啊、艺员啊嗰啲咁样噶。我大个而家反而清晰啲噶。我举一个例子，你就会觉得我有几废。我细个睇过一个电视广告，系陈慧琳嚟嘅，即系嗰啲呢啲珠宝嗰啲咁样样啦。我嗰时见到以为佢系王菲，系咪好嬲啊？即刻大家都，大家即刻。点解可以捞乱啊？你个咩智商啊？咁但我细个真系有捞乱过。 我明啦，虽然咧我哋呢啲人咧系有系变老，即系可能身体机能上有变老，但系我哋嘅智商系有增加嘅。而咧你咧系除咗身体机能变老之外咧，你个 IQ 咧都有系向下褪嘅。OK， 所以你同我哋系完全相反的。 我而家变好，可能我个起点太低啊，细个嘅时候嗰个智商，所以呢个情况又真系咁不幸定，我又系调翻转大个，反而认到细个咧会捞乱啦。 OK， 系啦，好，你仲有啲咩咧？ 仲有呢个，我觉得即系讲到我中一中嘅，佢系同朋友出去行街咧，可以一路行一路行一路行。细个嘅时候吓、 啊， 但系咧依家咧行行下之后咧，就会同朋友讲话，喂，不如搵个位坐下咁样。佢话一坐就坐到去各自翻屋企。呢个真系，因为咧，我想讲一个我自己以前，其实依家都有嘅习惯，不过呢两年冇办法啦。 啊、 就系我好中意年三十晚食完饭之后，拉啲朋友陪我去行年宵。 哦， 首先有好多平，即系啲嘢会变得好平啦。咁同埋我唔知点解，我觉得年三十咧好有人气，好热闹咧，系一个 即呢個冇任何科學根據，純粹我自己心理作用。我覺得我好好運啊，即係明唔明？即係去一個好咁 我以為你講啲咩啦？ 咁旺丁又旺財嘅地方，我覺得我嚟年一定好好運啦、啊、咁樣。而呢兩年都冇辦法啦，因為疫情嘅關係，佢都已經冇咁虛冚嗰個場面啦咁樣。咁我同我啲 friend 都 feel 到嘅，即係以前咧中學或者大學嘅時候咧，係真係可以行曬全場噶。跟住直情係，即係你諗下，佢個圍園年宵係講緊成場，係講緊有好多檔噶嘛。 又打蛇餅，係 啦， 咁行咧又。 同埋又人多啦，又行唔到啦、嗯，但係我哋都冇問題嘅，真係可以由譬如十一二點幾去到朝頭早，即係飲茶翻屋企。 嗯， 我已經，但係我近幾年啦，即係其實都講緊兩年前啦，我通常都係行咗一半之後，我都差唔多啦嚇，都係呢啲嘢啦，不如翻屋企瞓啦。所以通常嗰时就变成咗十一点几拉啲 friend 出嚟行啦，行到两三点啦，我哋去食个糖水就翻屋企。之后我啲 friend 都话死啦，会唔会下一次咧，我哋约出嚟之后喺门口睇下，影张相打个卡就翻屋企。 不如唔好入去啦，好多人啊里边。 好攰啊，唔好啦。呢个真系讲到我好重啊，真系冇办法。 嗯。 仲有呢个嘅，呢、這个我唔知呢、這个我身上还好，但我有好多 friend 都话讲得好重嘅。佢话年轻嘅时候咧。会觉得我要着唔同款、唔同色嘅衫，系会特登去揾唔同衬自己嘅衫。 嗯， 但系大个之后咧，会觉得如果有一款衫啱我着，我会要晒嗰款衫所有颜色，唔使周围去衬啊，大佬。 我有出现呢个状况。 我觉得你系有嘅，好多男仔我身边都系咁啊，即系U 字头嘅嗰间嘢咧，譬如佢有一件正式嘅短袖 T 恤啱着。我發現佢有齊五隻色啊！ 我係啊，我就唔係，我跟住台灣咪係咯，純白色 T 恤，跟住去過一次，買咗幾件啦，覺得啊都幾好，因為有段時間就好興就係即係純白 T 噶嘛，夏天，而家都有，但係早幾年再興啲，但係仲要卷袖嗰只咧，嗰只碌啊嘛， 我明， 係啦，咁跟住我嗰時就買咗大量，因為佢都幾平，質地幾好， 係 嗰時一次買咗五件，我好少同一樣嘢買咁多嘅，除咗佢一 pack 底褲啲會咁樣買之外，咁。直情係我再隔咗一兩年再去台灣咧，我去翻間鋪咧要再買一紮翻嚟，而我再買嘅時候開始大膽啲啦，就會有其他純色，譬如橙黃色啦、紫色啦都有買過嘅。咁我就覺得好，因為原來係覺得好難揾到一個質料好同埋 fit 自己身嘅嘢，我就唔想再嘥時間去第二度揾啦。我揾到我就 OK 啦，咁我就買咯。咁譬如最近我買咗啲新衫，你肯定成日都見我著咧，阿攝都成日話：哇，你套嘢係時候洗咯咁啊！佢早两日就话 又懒又污糟， 一睇你呢件新买着咗好多，系时候洗就系、是一件好似恤衫外套嗰件啊， 系 你见我啲朋友着，系一个卡其色，一个系绿色咁，我一见到哇呢、這个款我揾咗好耐，好我即系只着落去都 OK， 我一口气就买咗同款两只唔同嘅颜色，好难得咁样就买咗咯。 啊， 系啦，我觉得因为难揾咗，咁同埋稳阵啊嘛。穩陣亦都冇咁冒險咯。我細個講緊大學嘅時候去做intern， 咁就翻高爾夫球場啦。因為咁嗰段時間就曬到暈，係啦，黑咪掹咁樣。有個朋友就話佢係讀嗰啲 fashion 定咩嘅，咁佢就教我其實咧你個膚色咁黑，好適合著一啲比較鮮色嘅衫喺身上邊咧，其實幾好睇嘅。 啊，我記得 係啦。咁我嗰陣時最黐線個 look 係咩咧？孭一個鮮紅色嘅背囊著。着绿色嘅短袖衫，系 sharp 嘅绿色嘅，即系有啲似而家呢个消毒嘅呢只绿色啦。 系 然后 青绿色啦， 青 绿 色啦， 系啦系啦。 手表戴粉蓝色嘅，黄色嘅拖鞋。 咩事啊？你谂住去参加同志大游行，身上凑齐嗰七只色咁样，系咪？你做咩事呢你 我将最鲜色嘅所有嘢一次过摆晒喺自己身上面咯。 嗯，我谂我都系比较中意你着一只色算啦。 系啊， 冇咁变态得唔得？ 呢样就而家唔够胆啦。 系 啊，所以我连嗰件有件外套系有好多唔同颜色拼布咁样嗰款嘅嗰个外套，我都冇再着出街啦。 系我即刻见到咧有听众 inbox 我哋啦，佢话细个嘅时候唔怕嘈，好中意听劲歌热舞，跟住揈啦，应该系。 嗯， 跟住佢话而家一听就觉得好嘈头痛，可唔可以扭细声啲？ 死啦！ 系啊，好多呢啲噶，仲有嘅，仲有就系、是、佢入边都有讲，佢话咧以前咧追巴士啊，或者哇，只有仲有五分钟啊，要赶啊，赶头赶命都冇问题嘅。但系依家咧，只系见到嗰个绿灯人仔斩下斩下咧，快几步过马路都觉得 算啦， 好攰啊！系啊， 我都系唔追下一届。 系冇错啊，呢个都好系我嚟噶，真系冇办法。 我发现我真系有啲唔同，头先声音 你又调翻转啊？ 声音嗰个我系调翻转，我细个好惊啲好大声嘅嘢。嗰、那个例子就系我去我亲戚屋企，佢我叔屋企，佢好中，因为佢好中意啲音响嘅嘢。每次上去咧，佢一定开着成套 HiFi 睇紧电影嘅，咩睇咩《侏罗纪公园》啊、战争片嗰啲。 系砰砰声。 我每一次入，我因为我惊，我系会惊嘅，直情我入到去佢屋企会揞住耳仔。所以嗰段时间我去亲佢屋企，我即刻入佢入房噶。 系， 因为我好怕听到砰砰砰砰砰嗰啲声，我直情系会惊噶。 点会相信有一日呢啲人发展成为一个 EDM 嘅爱好者？ 系啦，而家我就好中意嘈啦，同埋我系好享受啲嘢好大声啦，听得好细节砰埋嚟嗰种冲击咯。 嗰种 bass 重到咧，你感觉上你个心肝脾肺肾跟住佢一齐震嗰种感觉。 啊、我细个我谂成个小学阶段我都好惊噶。 有冇睇过出电影叫《奇幻逆缘》啊？ 有啊，我 就系讲咧嗰个男主角咧出世嘅时候系八十几岁啦，跟住越嚟越后生，越嚟越后生，死嘅时候系一个小朋友咁嘅状态啦。我怀疑你系咁嘅 case 喎。 我知英文名改咩名啦，终于谂到啦 ，Benjamin 点样叫？我谂咗好耐，睇嚟系时候改个名叫 Benjamin 啦。 对唔住啊，我谂我嘅 partner 佢谂太多啦，佢主要都只系 IQ 唔过啫，其实佢冇其他嘢系萎缩紧嘅。 我唔叫自己阿 Brad 或者叫阿 Pete 咪算俾面咯，叫 Benjamin 就知。 你凭乜嘢啊？我想问，啊人哋金色头发嘅呢啲咁样最起码咁样。 但系有一样即系体能上面嗰啲咯，头先你讲行啊嗰啲性体能差嘅，同埋耐性少咗咯。 啊！你都叫耐性少咗， 耐性少咗啦，比以前。 其实应该话喺我身上啊，我觉得最明显一样嘢咧，就系我以前嘅时候，我即系个欢乐小姐嚟嘅，三唔识七，甚至乎嗰个饭局当中有一啲我未必咁想同佢食饭，而只要有朋友热情邀请咧，我都会去嘅。同埋喺个饭局上面，我会系欢乐小姐喺度讲笑啊，你知唔知即系嗰种活络气氛嗰种啦。依家咧，你同我讲话食饭，我真系要你俾嗰张嘉宾名单我嘅，我真 系 要睇啦。同埋食乜嘢啦，几点食啦，我要睇所有嘢都要好啱我心意呢，我先会去㗎。 好有要求啊你个人。 係咪因为我可能会觉得即食一餐少一餐啲，我唔想嘥时间啲无谓人身上，同埋我唔想食嘅嘢身上，你明唔明？ 食一餐少一餐。 而好 feel 到嗰种嘅感觉。 一个三十岁人已经有呢个概念啦。 唔係衰老都特别快呢几年真係。所以我觉得其实呢个是即系讲得几重嘅，同埋可能每个人都有唔同嘅一啲嘅以前觉得好容易，但系而家觉得好难嘅一啲变化嘅事情。咁我呢个时候要讲咩咧？梗系就系想话俾大家听，有谁冠名？长期等紧大家冠名呢啲故事俾我哋嘅。如果你有呢啲故事、呢啲感受咧，欢迎啊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 揾骚动音乐，快啲话俾我哋听你嘅故事啦。 拣呢首歌都有原因嘅， 系。 细个嘅时候，咪好似呢首歌咁样样，哇，好有力量啊！ 系啊，系咁喺度跑啊， 跑得好劲啊！你而家试下叫我哋无端端放工夜晚做运动跑，睬你都傻啊！就像末日来到，日复日会停脚步，走遍了荒土，四处追踪，有半信号，无退路，踏入梦幻群岛，冒着海浪和风暴，不理那关卡。那地图多远也好，就算再高，终有一天达到。游历旷野与丛林，潜入湖泊，穿破云层，热赖刷新，最后胜出这段斗争，尽我能，全程研究，只有良朋。用岩流波，赤脚前行，再遇雪崩，奋力跃上，目朝向冠军。力量逐渐燃耗，日落下地球赤道，方向找不到。仰看星光，脚踏阔步，无却步。看的散落尘土，尽是窄路和弯路。总要走一次，我命途跑过最终就会更好。只要双腿未老，游历旷野与丛林，潜入湖泊，钻破云层，艰难刷新。 最后胜出这段斗争，怎可能全城研究只有良朋，勇敢流过赤脚前行，再遇雪崩奋力而上目朝向跌倒，毅然跑向未知，心无惧，血气也前行，狂然迎接，爆发潜能，记录刷新，每步每错，只变时光看快腾，从来无悔，与你同行，何时能够再次联盟，各族竞争，这次游戏是场战。 听过有 Tonic 的派台作品，歌名叫做《一进不退》。 系你听呢个节奏，其实已经好不符合我哋而家大个人生嘅。 我听到有啲喘气啊！ 戥佢哋觉得攰啊嘛！ 听我都喘气。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3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6宗是本地感染，其中1宗源头不明。15宗同其他个案有关的本地个案中，有13宗同健身室群组有关，令群组确诊个案增至122宗。另外，初步确诊个案有10多宗，包括2名在帝景园住的美国驻港总领事馆人员。卫生防护中心总监林文健说，健身群组当中已经有860名紧密接触者正在检疫，并已经要求超过2200人强制检测，涉及近百座大厦和工作场所，暂时群组并没有出现变异病毒。林文健又说，过去2星期的确诊个案中，80%属于本地个案，当中30%未知源头，认为显示社区传播链仍然存在。高等法院完成处理初选案11人的保释复核聆讯，今日批准多3名被告的保释，驳回律政司的复核，但撤销屯门区议员张可心的保释决定，他必须继续还押，法庭会择日颁下裁决理由。今日获准保释的3人分别是民协区议员何启明、黄大仙区议员施德来和东区区议员李宇顺，3人维持原有的保释条件。连同早前已经处理的聆讯，涉及47人的初选案，共有11人获准保释候审。47名发起或参与去年民主派初选的人士，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总裁判官苏慧德早前批准其中15人保释候审，律政司就其中11人的保释提出复核。前年7月14日，沙田新城市广场警民冲突，一名港大毕业生被指蓄意咬断一名警长的手指，并挥打雨伞，导致一名高级警司手臂骨折，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监5年半。被告早前被裁定有意图而伤人，对他人身体加以严重伤害，袭警和公众地方扰乱秩序，4项罪名全部成立。法官说，判刑需要考虑到惩罚犯案者、阻吓后来者、抚平受害人和家人所受的伤害，以及被告更新改过的需要。 七国集团的外长联同欧盟代表发声明，对中国全国人大通过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表示深切关注。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近日少数的国家恶意诋毁有关的决定，初步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强调香港是中国的特区，香港选举制度是中国的地方选举制度，如何设计、如何发展、如何完善，完全是中国内政。赵立坚指出，香港居民在英国殖民统治期间一直被港英政府打压，没有人权民主可言，反问七国集团为什么不关心，敦促有关的方面正视香港已经回归中国的现实，恪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停止插手干预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决心和信心坚定不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0-27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较为潮湿，日间相当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雾。下星期初天气稍凉。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天马苑，路面方面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另外观塘道近企业村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繁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龙尾在果栏。之后在封路方面和大家跟进，隔早前在上环普仁街的紧急工程已经完成，一带的封路重开，现在交通回复正常。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马鞍山绕道行安村去沙田，青山公路沙涌去屯门，和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我是骚动音乐的奔神，我想将冯允谦的 Keep On Fight On 送给各位展翅清健超新星，年轻人不会轻易被激倒的，尽情为梦想打拼啦。 见证一班年轻人勇敢追梦的心路历程，立即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频道，收睇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音乐说，林义文的音乐选择，入边嘅 memories。 呢首歌是我第一次在学校天才表演报名，点知唱完之后台下鸦雀无声，咩叫 midnight on a sound from a pavement？ 咩 pavement？ 你讲乜嘢？原来唱歌是要解啲人哋识嘅歌。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1，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建筑物管理条例规定，法团要开立有利息嘅户口处理收支，每三个月师傅必须将收支概算表喺大厦当眼处连续展示7日。有多过50个单位的大厦，

成幻影，路未仍熟冰，心跳走停。越是纯白的，越像圆回的。最深美观便会轻轻皱眉，在风天中会出事变泪，那种原理怪人寒夜远飞，世人如落不死，这个都市仿似已界倾斜，怪奇 新手到的这首派台作品，它是 Candy 孙晓妍，歌曲名称叫做白眉，无惧世界的变幻，而我们呢继续温柔又倔强地生活下去。而我们都知道，其实想有些东西坚持不变呢，有的而且确是很难的一件事，变下变下有新惊喜。 追寻梦里的影子，终可接近。可能又似没可能，为了他只好一等再等。因心中约制，就送上不死约制。 整个音乐永续计划当中， 我觉得最俾到惊喜我嘅其中一首作品，紧嚟陈雷翻唱原唱系郭富城嘅作品，歌曲名称叫做《纯真传说》，改变不可挡。随着时间的前进，很多东西都会变的，而亦都很多其他东西都是不可挡的，例如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探索和好奇，都不是任何的力量可以改变可以阻止的。 想疯的探访，而便是你哼着儿歌。无意找到一抹黑的痕迹，那种红色渗出红骨，门前有一切雕刻我的。祈求仍天真的托谎，哪怕终于满身有血，如海浪冲散着快乐、啊、如何能重新相信你安心躲于被窝？怀疑无时间轨迹，怀疑灵魂安葬。如何能重新拥抱你，假装不想说谎？我不是我。 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无门》。无论是歌曲当中讲到对世界那种的探索是需要勇气的，定是跟住下来呢都是有王洛儿填词的这一首作品，我觉得都是要勇气加持的。 奢求凌晨与你说着有备的字，温柔微微给你去掉手中的字，你说你累了，吻向你耳边，偏偏一切突然停了，没法开始。奢求凌晨替你斗士画上宝剑，坚持从头跟你看着卡通的脸，替你播尽了唱片，唱出新鲜的句子。 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天光前》，天光前有勇气陪你行呢一段路。咁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要行嘅呢一段路唔单止系勇气咁简单，可能仲有啲骨气喺度啊！简尼方浩文最新派台作品《Freedom》。 檢查員認為申請人必須向觀眾發出告示，以免觀眾模仿影片中描繪的行為或者是被誤導，並將理大圍城評為第三級。緬甸反軍方示威浪潮持續，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說，當務之急是防止發生的新的衝突，盡快實現局勢降溫，希望緬甸各方保持冷靜克制，堅持通過對話協商，在憲法和法律框架下解決矛盾分歧，推進國內民主轉型的進程。趙立堅說，緬甸中資企業被打砸搶的事件性質十分惡劣，敦促採取切實措施制止一切暴力行為，依法查處肇事者，確保在緬甸的中資企業人員的生命和財產安全，又呼籲緬甸民眾合法表達訴求，不要被煽動或者利用，避免損害中緬人友好的合作。至於會不會撤橋，趙立堅說，中方密切關注緬甸局勢發展，希望緬方採取切實措施保護中國公民安全，堅決避免類似的事件再發生。天气方面，一股较干燥的偏东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昼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26度或者以上。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0至27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较为潮湿，日间相当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雾，下星期初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现时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了。红隧九龙入口正是公主道多车，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的龙尾就去到虎山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就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港岛路面上环的普仁街荷里活道呢，较早前因为有些紧急维修啦，咁曾经有些改道安排，现在就回复正常行车的了。柴湾怡泰道怡顺街，应该是怡泰街，柴湾的怡泰街怡顺街因为都有工程，两条街呢都需要封闭部分行车线的。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彩石里段来往方向都多车，西行线去龙翔道的龙尾排到去九龙湾德宝花园的了。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多车，慢车的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新界方面呢，现时大埔公路的沙田市中心段多车，去上水粉岭方向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马鞍山绕道恒安村去沙田，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去粉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籍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喂喂，快啲过马路啦！我赶住翻屋企听电台节目啊！ 六公仔闪紧，如果系过紧马路就话尽快过埋佢啫。我哋都仲未开始过马路就唔好过啦。仲有啊，而家听电台随时随地开个手机 app 都有得听啦。下次听节目之前咧，不妨留意埋香港电台嘅交通消息。除咗可以知道边度塞车，佢哋仲会经常提醒大家好多关于道路安全嘅资讯噶。 喂，边位？ 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吓、 啊，我真系恭喜你啊！ 吓、 啊，恭喜你上榜啊！ 每个星期，骚动音乐都会打俾一啲音乐单位， 以整齐嘅制服、友善嘅笑容， 恭喜佢哋登上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 所以我哋呢个环节叫做 “我真系恭喜你啊！” 嚟到星期一六点至七点啊，骚动音乐呢个环节 系啊，呢个最充满正能量同埋爱嘅环节，我真系恭喜你啊！ 系啊，咁啊，每个星期我哋都会打电话俾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上面嘅啲音乐单位，咁啊，恭喜佢哋喺唔同嘅位置上面啦，得到个成绩啦，咁样 系啊，希望八尺竿头更进一步。 今日同我锁实到门佢，我哋好惊啊！系啊，开心嘅，大家如果错过咗上个星期我哋接受到张敬轩嘅惊喜嘅话，大家可以上翻我哋嘅 social media 度睇到。咁我系监制 Carmen 帮我哋拍低咗嗰个过程咁样样嘅咁，系啦。咁啊，今日唔知啊，今日嘅情况又会点样样咧？我哋而家就开始打俾第一位啦。 喂。 喂 喂， 你好啊，我哋 港台 噶 ，Hello， 你好啊，我真系恭喜你啊， 哦、oh, ，多谢， 系咪有啲吓亲啊？ 系、哦，好突然、啊，系我系咩情况啊？ 好嘢， 首先要讲一讲嘅，咁我哋今日打咧第一位朋友咧就系 Gary 赵俊成嘅，咁啊要恭喜佢嘅派台作品 My World 咧呢一个星期咧系新上榜，我哋港台嘅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九位新上榜啊！ 打个招呼先啦 ，Hello Gary 你好啊， 系啊 ，OK，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我系 Gary 赵俊成， 系头先系咪以为系诈骗电话咧？ 做咩无端端有人打嚟恭喜你 中奖？都系中，依家真系中咗奖， 系啊，live 紧嘅睇一睇。 系啊，系 啦，多谢晒， 好多朋友都以为我哋夹埋嘅，但系你听下呢个歌手咁纯真、咁真挚嘅嗰种回应唔到嘅表情，仲唔系冇夹埋夹硬嚟？ 系啊，呢个好突然啊，好刺激呢、這个。 不过咧，其实我哋准备咗啲礼物俾你嘅，即系除咗吓一跳你之外咧，都想 call 翻你嘅。 系啊， 系咩咧？ 系 嚟啦！我哋咧会有四句每句七个字嘅一个小小嘅创作送俾你嘅， 系啊， 系啦， 系 好咁啊，送俾你听咗啊，洗耳恭听啦！欢迎新人赵真诚， 六嚿腹肌好鬼劲， 睇相吸引死艳琼， 身形羡慕死波成。 多谢 ，系啊，因为 系 啊，呢度有严琼同波成， 系 我哋叫做， 因为我哋真系未见过 Gary 噶， 未见过 Gary 嘅， 系啊，我哋仲系网友嘅状态啊。 咁啊，首先 你又知道我有六嚿腹肌嘅， 有睇相、啊， 最中意睇你 IG 啊。 但系咪真系无论系自己嗰、那个可能唱歌上面嘅锻炼啊，身形锻炼各样嘢咁样，都真系准备咗一段时间 prepare， 今年就以个人嘅身份，即、就是、Gary 呢一个名字咁样去出道去派台咁样样啊？ 系啊系啊，都花咗几长时间，因为但系我平时一直都运动方面我都做好多嘅， 系 咁，实只不过依家系。做加强咗啦，咁啊即系做肌肉力嗰啲运动加强咗啦，同埋我飲食方面我都要配合翻咁样。最辛苦系飲食，其实 你听唔听到啊？呢啲都系我哋两个做唔到嘅嘢嚟噶。 喺 Gary 你身上，你嗰最难要忍住嘅诱惑系咩嘢食咧？对于你嚟讲， 最难饮系公仔面啊！ 系啊，好同意啊！ 系咪 啊？ 尤其是系。十一点零钟嗰啲时间 ，yes， 但我觉得其实 系啊，同意到极啊， 唔系啊 ，sorry 啊，唔好意思，我打个岔，你有忍过咩？我相信 Gary 有忍耐啊，但系波胜你有忍过咩？你想食你就食噶啦，唔系？ 我想忍，但系我最后忍唔到咯，但系我有挣扎嗰个过程， 有忍一阵嘅系啦， 系 个过程都有嘅，有挣扎都 OK 嘅，其实系， 哦、 即系当系忍咗啦，系。 你睇人哋几善良，真系。 咁今年以自己即系个人嘅身份，有新人呢个身份出道去派呢一首歌，不如都同大家介绍呢首歌，同埋都可以讲下即系嗰个感觉系如何咧咁样。 呢首歌叫 My World 啦，咁就啊，其实系讲一种好纯粹、好真切嗰种爱情啊。就第其实头两句就系简单，爱已经可以，爱像孩子。咁其实就系讲细路仔嗰种爱咧，对住妈咪嗰种爱系啊，就系由心出发，唔会谂下。媽咪會買玩具俾我先講我愛你呢，即係冇其他雜質嘅，就係好簡單嘅一種愛，其實就係咁樣嘅一首歌。 你自己有冇覺得咧？你對邊個嗰種愛咧，係即係會一諗起諗起，係我對佢愛，即係冇雜質嘅咁樣。 肌肉， 肌肉對肌肉， 咁關愛自己啦。 唔係對，咁都係對媽咪嘅。咁啊對，就是、我都有諗翻，究竟細路仔嗰陣時對媽咪嘅愛係點嘅咧？即係我真係唔會諗佢會唔會買玩具噶嘛。咁樣去諗咯。 咁我想问你系咪嗰啲咧大个之后都可以好勇敢地讲出诶，妈咪 I love you 咁样嗰啲噶？ 越大越难啊！ 哦， 系啊，我谂我有年龄冇同佢讲 I love you 啊。 咁有冇俾呢首歌佢听代替 I love you 咁样？ 哦，好啊，呢个我会试下，我话俾佢知。 搞错啊！ 我 send 俾佢听， 好提议咁样。 系啦，搞错啊！ 呢个真系好提议，冇咁尴尬，我唱俾佢听都得。 是啊， 是啊，直头就嚟母亲节啦嘛，虽然仲有过几两 个月。我都想话哪里来的就来就嚟咧，唔好意思啊 ，Gary， 你波成咧对住啲佢好羡慕嗰啲身形嗰啲男士咧， 系啊， 佢就有啲失控噶啦。 系 啊，如果你只歌同圣诞关话，都就嚟圣诞啦，咁我都讲得出嘅。系啊， 其实我都理解唔到呢个时候排首圣诞歌系咩玩法咯。 播到年尾系。 系啊，多谢晒 Gary 啊，咁希望呢首歌有好嘅成绩啦，咁都希望你今年啊新人之路行得顺顺利利， 好啊！希望我哋早日见面啦。 啊，系啊，系 啊，早日唔好做网友，系俾我见识下真实嘅六嚿腹肌咁。 系，好， 系啊。Thank you, Gary。 恭喜你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 拜拜。 简单过已经可以，爱像孩子。一种纯洁友谊，相处得最自然，关心却有些纠结，要是如此，把这种无悔爱情转化做美好经典，结束开始受气表白，谁在意，纵使想过放弃是逼不得已，今天起不再自私，要去爱再别怀疑，爱得吻得太迟，仍愿去试。值得你挽着我手臂。 种不会分手的爱意，就叫我相信 呢首作品啊，作曲啦、作词、编曲都有杨振邦啦，咁啊，监制舒文仪，同时咧，舒文都有份作词嘅，有 Gary 嘅呢首上榜、新上榜嘅歌曲啊，叫做《My World》。好啦，呢、這个时候打俾第二位嘅朋友，恭喜佢啦，要。 喂 喂，你好啊， 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喂 ，Hello，Hello， 你好啊。 我再一次， 系啊，喂， 听唔听到啊？ 听唔听到？听唔听到啊？ 听到啊！ 系啊， 你好， 系啊，我哋港台呢边打俾你噶，我哋真系恭喜你啊！ 好似诈骗电话，真系，我哋欢迎 Fiona 施海琪先、啊。 Hello， 大家好。 系啊， 都恭喜你哋。 恭喜我哋，多谢， 系多谢晒，多谢晒。 系啊， 诶，你点解你唔问恭喜你哋咩嘅？ 我准备问噶。 Okay, 但我有礼貌，所以我多谢 你。你谂住恭喜我哋咩啊？ 打得通呢个电话又揾到我， 我都估到你噶啦，我都估到噶啦。 呢个 hotline 好难打得通噶，你好好彩啦，今年 我都觉啊， 我哋幸运啦，今年 系啊，同埋今日啲电话都好顺利啊，一次就打得通啊。如果唔系，我就好惊佢读咗个电话号码出嚟，我哋即刻嗱声拉走呢条线啊。咁 系，你又会唔会问翻我哋恭喜你啲咩咧？ 系咪因为新年？所以其实我是暂乱了你的歌，但你是未讲完的，应该是恭喜我发财的。 是啊是啊，当然啦，即是希望恭喜你身体健康，万事胜意，心想事成之外。之外，波城都有啲好消息想同你讲嘅， 就系、是、你嘅派台作品《歌伴坑根的另一个我》啊，喺我哋港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咧呢一个星期咧上升到第二位啦，所以我哋亲自打嚟恭喜你嘅， 多谢你。 咁所以 我个 lucky number 啊， 吓二系你 lucky number， 唔系啊， 咁系咩 number？ 我 lucky number 系886嘛。 好啦，唔紧要啦。 八减六就系二啦，所以二都可以。 多谢晒你， 聪明。 咁啊，但系除咗咧呢个消息之外咧，我哋仲有几句说话送俾你噶。我哋创作咗少少，希望你可以听一听，同埋希望你会中意嘅。 系啊， 你成日港台成日咁都系送俾我嘅啫。 系、 哦、啊，送啊， 送啊，我哋送啊嚟。 我呢个节目系咁噶。好啦，嚟咯。 嗯。 哥本哈根薛凯琪 合唱版本有惊喜、嗯， 歌迷听到舐舐脷。 仲有边个会有机？ 系啊，因为呢几句说话咧，我哋嘅创作灵感咧就系、是，因为我哋睇到有一个合唱嘅版本啦，就系、是、你同 Edgar 嘅合作啦。咁其实同埋之前都见到，譬如你喺电视台一啲嘅节目里边咧，啲乐迷都好中意，就见到你会有机会同唔同嘅单位合作咁样样。系啦，咁所以就用呢个概念咧，放咗呢四句嗰度送俾你嘅。 多谢你哋啊！完全押韵，我好中意。 其实我哋除咗押韵之外，都冇乜其他嘢做到。 但押韵系令到人哋好舒畅 嘅， 系好容易记得嘅。咁但系因为歌迷好多人都话真系好期待，即系阿 Fi 有其他唔同嘅一啲歌手单位嘅合作啦。其实阿 Fi 会唔会心目当中都有啲 list 啊？就都希望今年可以试下同边啲新嘅音乐单位有啲合作或者合唱咁样咧？ 絕對有啊！即係其實而家一路喺度同步錄緊國語同廣東嘅唱片啦。咁嘅原因係因為我有一段時間即係翻娘家之前冇錄音啦，我覺得其實要補翻曬俾所有嘅樂迷。咁、所以咁就正正就所以諗起啊，嗰陣時就想玩我好中意嘅 Time Slam 著咗南昌街王子，咁不如又試下同我拍過戲嘅 Kenny 唱咯。咁呢一個又揾 Edgar collaborate， 因為當你有一段時間冇唱歌嘅時候，你除咗想唱好多歌，你會想即係同好多唔同嘅人去做一啲即係好玩啲嘅 project。咁今次知道大家都中意我同 Edgar 呢一個嘅合唱，都好第一好多謝大家啦。咁第二其實陸陸續續嘅新歌，其實都會有佢自己嘅 不同嘅 collaboration 会做咁样咯，系啊。 咁、今次拣即系会同 Edgar， 咁除咗因为佢有份参与创作之后，会唔会都系好似之前访问有讲，同埋 Edgar 自己都有讲到，就系以前即系 Battle Me 嗰个嘅缘分到而家，咁所以今次合唱版就揾佢咧。 绝对系，我哋嗰日拍呢一个嘅即系合唱 MV 嘅时候，我哋又做一啲访问，咁跟住。我都冇谂过一个咁 casual 咁轻松嘅访问，我哋两个系讲到喊。 哦，嗰个 trigger 到个位系， 因为觉得嗰个缘分系好美丽，即系尤其是即系我谂近呢一两年嚟，所有人都会想听到好多好 positive 嘅嘢。咁佢有讲过话，即系 Better Me 系我第一个人选用佢嘅 demo 啦。咁佢话我喺红馆开紧红馆唱 Better Me 嘅时候，佢话佢。成晚就系同佢妈咪等听呢一首歌，咁然后佢话嗰一刻，佢话佢同佢妈咪都喊，因为即系有人认可佢嘅歌。咁然后我又喺个访问里边讲，我话其实我话个缘分就系、是，我觉得唔系我帮咗佢只歌，我觉得系可能，即系我成日好相信有上天嘅安排嘅。咁、我相信其实上天只不过系利用呢一次嘅缘分去撮合佢入行，写多啲好歌俾大家听。咁然后佢又讲话，嚟紧如果再有机会开红馆嘅话，佢话佢想同我一起合唱 Better Me。咁然后就喺现场唱翻俾佢妈咪听。咁我一听到我就即系鸡皮都。 系啊！我而家听到有，我哋而家隔住电话，但我都有、 我就咁听呢个故事，我头先都毛管动咗一下，真系。 所以因为我嗰阵时呢首歌系我哋冇打算嘅，因为嗰只系一只、如果大家留意翻嘅广东话碟嚟嘅。咁所以我成日就话，其实有啲嘢你可能编曲啊、歌词啊，你度到佢，你觉得系 number one song，但系佢又未必系、有啲你完全冇度过，你由心而去做，佢可能又会。即係 spread 到好多愛啊、正能量啊，有好多人會鍾意啊，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即係我 between 我同 Aga 嘅 Better Me 又好，哥本哈根又好，我覺得我哋今次再見翻大家，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鼓勵咯。個鼓勵就係同大家講，其實呢、這個世界會有好多嘅 miracles 會發生嘅，好多驚喜會俾到大家。 完全感受到啊！ 系多谢你今日同我 share 呢个缘分，我哋都期望同期待会有啱啱嗰个画面出现，同埋之后今年 Fiona 会同一啲唔同咩音乐单位合作咁样样，咁我哋就继续期待。好啊，今日多谢你啊，打卡你啦、 都希望哥本哈根另一个我，系啊，都希望呢首新歌更加好嘅成绩。 感谢你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 拜拜。 在另一海港，人如伴我遥望对岸，独在异国的严寒，你那御勇偏有寒，拼命过活太近了，还是太忙，而我这里仍然像似处。的网在旺角塞车遥望对岸，连网也冷藏，早知该跟你成梦破浪，但最终没远飞的空航，如从前学你哥本哈根，这刻已雪纷飞，然而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何妨对我对那个大结局说对不起，不休息执美跟歌里对比仍差十万里， 再次恭喜谢海琴呢首哥本哈根的另一个我啊，今个星期第二位。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6: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音乐说林义文的音乐选择 Cash 入面的 Memories。 呢首歌是我第一次在学校天才表演报名，点知唱完之后台下鸦雀无声，咩叫 Midnight on a sound from a pavement， 咩 pavement， 你讲乜嘢？原来唱歌是要解啲人哋识嘅歌。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一阶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神髓。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盼望，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通波骚动音乐，哇哇哇，直接感觉。 喂，边位？ 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吓， 我真系恭喜你啊！ 吓， 恭喜你上榜啊！ 每个星期，骚动音乐都会打俾一啲音乐单位， 以整齐嘅制服、友善嘅笑容， 恭喜佢哋登上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 所以我哋呢个环节叫做 《我真系恭喜你啊》。 好啦，翻翻嚟我哋骚动音乐啦，继续我哋星期一嘅呢一个环节叫做我真系恭喜你啊！我哋会继续咗唔够半个钟头打俾唔同嘅上榜单位，恭喜佢哋登上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呢位朋友，我哋新朋友嚟嘅， 都系网友嚟嘅，同我哋 系啊，喂 喂喂，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系港台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啊！ 中音乐啊， 系啊， 系啊， 系啊，我哋听翻嚟我哋嘅网友啊，因为网上面有啲交流咁样样， 系啦，冇错，冇错，冇错， 系啊，第一次通电话，我哋介绍一次先，就系今年咧新人咧，佢嘅名字叫力津，咁啊喺 Young Blood 嘅呢一个 project 里边，大家会听过佢嘅名字，咁我哋都有喺节目度播过佢嘅派台作品嘅， 系 都市拍行， 系啊，我哋嚟恭喜你，就系呢一首歌，系啊，上榜啊！呢、這、一个星期 系系系系 系啦，咁啊， 我都好惊喜噶，我都非常之惊喜啊！呢件事情， 其实咧，好多同事我身边嘅朋友咧，听到呢首《都市爬行》咧，都好惊喜噶， 嗯， 因为好多人都会觉得好少可男歌手可以去到咁高音， 系呢一个， 其实都系表达紧首歌嘅其中一个重点嚟噶，因为其实首歌 kind of 系想讲话我哋如何去可能系脱离一个自己嘅舒适圈啦，同埋可能社会一啲好既定嘅一啲固有嘅想法，咁所以其实如果大家有呢个谂法，觉得哇好少男歌手可以唱到咁高音，咁其实我都觉得好开心噶，即系不论系大家喜欢。不喜欢首歌都好，我都觉得大家有呢个感觉，其实是我想表达的信息都已经好表达到了、 哦、 所以很开心、 哦、所以其实在这首歌有个概念的时候、嗯、你就已经想了、啊、不如就用我现在这个 key 这样去、 啊、没错没错、嗯、因为很多、可能以前我歌唱比赛出身啦，可能以前听开我的歌唱比赛的一些朋友啦，其实以前听我唱歌可能都不是这个风格的，或者个用声其实都不像是现在这首作品这样的一个的方法，所以其实自己可能在这几年之间去都沉迷了很多不同歌型 唔同歌嘅类别啦，同埋可能自己用声上面都试下揾咗好多唔同嘅位置，同埋揾咗俾自己一个定位。咁终于而家揾到一个啊，觉得都好似自己又舒服得嚟，但系又有啲唔舒服嘅感觉去做呢件事。 但系我前几日睇你 IG 咧，你有唱 live 啊嘛？ 系啊系啊，我练习啊要， 好自然喎、 啊。是吗？ 完全看不出你不舒服喎、 啊。是咯。 是啊，因为我上几个礼拜真的太多嘢去做啊，同埋好多嘢继续想逼自己去再做多啲，因为始终自己今年都是啱啱出嚟、去做一个歌手啦咁样嘅身份。咁所以其实仲有好多嘢自己计划入面是想继续再去做多少少。咁变成可能一时三刻又唔适应嗰个咁忙嘅生活啦，咁所以就休息就唔系好够啦。 哦，咁啊，我俾啲嘢你提提神啦。我哋因为每一位我哋打通咗嘅电话咧，我哋会准备咗一啲少少嘅说话咧送俾佢，即系有四句每句七个字嘅，系用咗你个名啊。 好高难度。O、okay, K， 我有睇到你哋啲 post， 我成日都期待。如果我个名字会点样玩呢 迟啲我同力津做访问嘅时候先有嗰个版本。 系啦，嗰个短缩版本系。 而家呢个咧系四句七个字嘅。 我都唔能够称之为诗句，只系说话咁啦。好啦，嚟啦，我哋送俾佢啦。 嚟啦， 好，我送俾我啦。 力津今年男新人， 身上榜都市爬行， 养兵千日当修行， 包办曲词有才能。我都话唔好咁高期望噶啦，系咪？ 你睇我哋黐线嘅， 咁话我又可以即系讲到首歌名，又可以讲到我个名，跟住又能够表达到首歌系我自己一首包办嘅，咁 你睇下啲而家啲新人对于电台主持要求唔高噶，但系系咪之后，譬如今年其他嘅一啲作品，都会希望系可以包办曲词咁样，以一个创作嘅状态继续派歌先？ 冇錯冇錯，因為其實我自己其實可能喺五年前玩完歌唱比賽之後，都有唔少機會同一啲嘅監製去合作啊咁樣。咁嗰陣時候其實對自己都好冇信心啊，成日都會覺得好似會破壞咗人哋嘅作品啦、啊，或者係唔能夠做到人哋嗰個想法。件事係咁樣，咁雖然的而且確會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化學反應會產生到，咁但係我到我而家呢個 moment， 我暫時都好想將自己係可以成件事係一個好 whole picture 咁樣去展現俾大家睇，所以可能喺編曲上面啊、歌詞啊、旋律上面，我想成件事係我一寫嘅時候，我已經諗到有個咁嘅畫面喺度啦，咁樣，咁所以好希望可以暫時都俾自己試下，睇下大家喜唔喜歡，可能我自己創作嘅音樂先咯。 所以嗰句说话唔系养兵千日，咁平时成日会讲。其实我计过，因为佢五年前比赛嘛，你一年365日，咁所以你三年其实已经差唔多过千日，所以条数唔系净系纯粹意思，我真系计。 冇错，系真系计过。 我想嚴權讚我，但佢呆咗咁望住我。 因为我呢个环节我系攞嚟赞歌手嘅，我唔谂住我嚟赞主持嘅，但系都好期待咧，期待之后咧，即系力津上嚟接受苏动音乐访问，我哋可以再详细啲，系啊，了解翻呢首歌，同埋、了解翻你个人啦，系啦，睇你 IG，我好想见下你真人嘅。 好啊，我都好期待。 姐姐好开心啊！ 系啊，姐姐有啲帮我个人嘅图谋喺度。 系啊，同埋好好休息一下啦，系啊，即系而家要适应紧呢一种嘅即系新嘅状态咁样。 系 好啊，咁啊之后我哋有机会又见面啦，力津，再次恭喜你呢一首《都市爬行》真上榜。 Thank you， 好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我哋头先咪后有努力试过，好难噶。 咪等我哋 Instagram follow 过几多之后，我哋又试下现场演绎，睇下波成啊男声演绎，力尽呢一首《都市爬行》，睇下可唔可以去到嗰个 key。 好啊，我哋啊打俾最后一位今日要恭喜嘅嘉宾啊！最后一位打去亲自恭喜佢嘅，睇下佢听唔听电话啦。呢、這个今日都顺上线顺 利啊！ 系啊！ 哇！我哋港台噶 ，Hello， 我真系恭喜你啊！ 我而家系咪 live 噶？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大家小心啊 ，live 嚟啊！ 系你啊！ 我网上听紧你个节目，仲系播紧歌咋，因为 我系有少少 delay 嘅，系啦系啦。 系我要欢迎我哋今日就一个恭喜嘅单位啦，有夜佬嘅小虎 ，Hi，Hello， 你好啊，你哋好啊，大家好，听众好啊， 好耐冇见你啦，你哋啊，应该系 系啊，我就喺 Clubhouse 成日见到你咋。 我哋都系系咯，贪过瘾新鲜咁样就去试下嘛。点啊？喂，恭喜咩先？ 呢、哦這个紧要啦，恭喜呢一样。因为咧，你哋夜佬嘅派台作班喜欢上一个人咧，咁啊，啱啱呢一个星期我哋港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咧新上榜，一上榜咧就去到第九位啦。咁所以亲自将个消息咧带俾你嘅。 好开心！我啱啱 check 翻，原来系第九位，原来 系啊，好快啊！ 多谢大家，一上榜就第九啦，已经 系啊，冇错啦， 你威力无穷啊！呢一首歌真系 系啊， 好劲啊！ 好啦，恭维嘅说话咧，我哋就唔好讲咁多啦。 系， 我哋有啲嘢 送俾你哋， 系因为每一次我哋打通咗个电话咧，我哋都会创作咧四句说话，每句说话有七个字嘅一啲嘅 念首诗， 类似嗰啲系啦，我哋都唔够胆话自己嗰个系诗嚟嘅。咁今日我哋咧准备咗四句嘢咧送俾你啊，你啊作为野佬嘅代表接收呢一份礼物啦， 系。 嗱，我唔系肯定呢度系四句嘢啊，不过你当系啦 吓。好，你啦。 嗯， 佢喜欢上一个人。 佢喜欢上一个人。 佢喜欢上一个人。 佢喜欢上一个人。 喂，好啊， 好大胆啊！你呢、這个， 喂，呢个完全系我哋嘅歌嘅意思啊！ 系啊，我就话好似冇乜特别咁样四句嘢，但其实四句嘢就因为真系 match 翻首歌有几层嘅意思啊嘛。 但 系 用英文而解释啲嘅， 你试下，你试下， 你试下，你试下， 你有个字小心啲得啦。 有个字系啊， 系 like the last one 啦，即系上一个人啦，like to be alone 啦，即系单身一个人啦，like someone 啦，即系中意咗一个人啦。另外一个咧就比较调皮啲嘅， 系 啊，即系like to have fun yeah fun with someone， 佢好中意同一个人讲笑嘅，系啦， 有啲亲密行为啦， 大家系啦，亲密行为自己谂啦个相吓，中文系啦。 但我想话，即系当你参透咗个歌名之后咧，即系除咗惊讶于中文嘅博大精深之外，都惊讶野路点解会谂到一个咁有趣嘅题目噶、哦。 喂，這个真的要多谢郑敏嘅。咁我哋其实作呢个歌之前个主题我哋其实听到个 melody 就系一个人一个人好多一个人喎、哦。不过随住呢个中老里面一个人鍾意嘅唔同嘅阶段啦，冇得諗下。咁跟住佢就写咗呢个咁出色嘅词同埋有咁劲嘅 topic 啦。但其实呢个 topic 上网系搵到嘅。 嗯。 即系原来上网喺唔知类似几年前啦都有人讲过。喜欢上一个人是有几个解读咁样咯， 系 咁佢 base on 呢一个，佢揾到呢个嗰啲文章啦，跟住就再 develop 落去咯，咁就出现咗呢只歌啦，喜欢上一个人啦。 嗯，但系你头先话系唔同阶段，即系男仔心态当中嘅唔同嘅阶段嚟，咁样算唔算？ 系啊，唔同阶段咯，但系其实就冇话边个行先嘅，我觉得任何一个阶段都可以发生噶嘛，即系冇先后次序嘅呢几个阶段。 哦，我啱正想问，你迟啲先问我啦，我问咗你先。 好，你问我先。 啊，你个人 咧？但系你哋野佬夹，譬如夹嘅时候啦，或者即系研究呢首歌写嗰阵时候，你哋有冇研究过你大家互相系处于咩阶段啊？ 各有唔同咯。咁我哋有啲结咗婚嘅，咁咪真系都系有时都会喜欢。 即係一個人嘅。咁有啲未結婚拍緊拖咧，咁就覺得哇，女朋友成日對住，都係中意一個人嘅。咁又冇人肯認自己，哎呀，喜歡對上嗰個人啊咁樣啦。我哋啲太太女朋友聽住，費事亂講啊。 虛偽，夠膽寫唔夠膽認。 嗱，有啲網民喺個 MV 嗰度留言嘅，有邊個男人唔喜歡上一個人啊？ 系啦， 好啱嘅。 系啊，仲要系你睇下你哋个 M V 嘅女主角咧，好多 friend 都话，哇，野佬除咗喺做歌方面一流之外，拣 M V 嘅女主角都系一流。 次次啲 M V 都好睇 嘅， 系啊，我都希望系咁样咯，因为而家已经即系、就是、我哋啲样子都唔系咁咩啦，唔系咁开胃嘅，或者见到我哋拍呢啲咁 sweet 嘅嘢，咁不如搵啲靓女顶替我哋好过啦。 哦， 不过有人话叫我哋拍翻同 Evelyn 嗰个，即系我哋个 MV 一模一样啊嘛，叫我哋 就俾你哋落去 做嗰啲嘢，系啦，就变咗我哋落去咯，咁比较搞笑咯，又 都想 系比较搞笑，系嘛？ 咁头先因为我觉得你阿小伟有讲到一个好重要，就因为个曲嘅时候一路听住就听到一个人嗰样嘢，咁但系曲嘅时候嗰个嘅创作啊，嗰样嘢个过程嗰阵时候大概又系点样啊？ 其实咧系一路阿康啦，咁佢就作咗呢只曲嘅，咁突然间话好啱我哋，咁我听过个 demo， 开头咧就真系有啲惨情嘅，有啲拉鸡啊咁样，好预住长片式嗰啲惨嘅拉鸡开始先嘅，就唔系咁 bust over 嘅。咁经过我哋几次周旋咗之后，不如成个曲风改咗佢啦。輕輕鬆鬆，跟住我哋揾咗啲 reference， 喂 ，Person Over 幾好，我哋自己都未玩過。咁上次一次附近的人就玩咗少少 R&B 啦，又係我哋好少玩嘅。咁其實純粹係我哋向我哋未玩過嘅曲風挑戰下啫嘛。咁就出現咗呢一個曲風，跟住再抌過去加拿大啦。咁何兆基其中個隊員就已經移民咗加拿大。咁仲有個監製 Alan Lau 咧，佢就喺加拿大。咁佢加啲琴，加啲 flute， 咁成件事就變咗好 grand 咗咯。即係原本係一啲好簡單嘅 bossa nova 嘅 rhythm 咁樣嘅嘢嘅。同埋最勁係我哋揾咗個巴西籍嘅人去做 mixing 嘅，佢攞過呢個 Latin 嘅 Grammy Award 嘅。 哦， 系啊，佢做 mixing， 咁但系点解揾佢咧？咁就系阿 Chris 就上网揾到佢，唔系佢识嘅，咁上网见到佢，喂，好似好啱呢只歌，不如试下啦，同埋价钱都唔算话真系好贵嘅，即系玩下手可能计起平过香港嗰人 mixing， 咁不如试下啦，咁同埋好快就隔日之后佢就。抌咗個 mixing 出嚟啦，咁都好啱數啊！即係其實佢 mix 到隻歌就是，都冇乜嘢改啦，就係嗰啲嘢啦，咁所以成個好入味啊！ 我想有個即係少少問題就係、是、即係俾咗一個朋友可能覺得佢啱數，佢 mix 嗰種 mixing 出嚟，大家覺得哇好正嗰樣嘢，其實係即係可能樂迷會想知個 mixing 嗰個重要位置係點樣，係令到呢一首歌 同香港音樂人做開有啲咩唔同啊？去咗巴西喎。 是啊，是个 balance 嘅啫，同埋个感觉嚟嘅啫，即系你自己听上去舒唔舒服，系咪所有嘢都听得清楚？即系譬如你吉他摆大啲啊，定系个鼓摆出啲啊，或者 bass 摆出啲啊，或者啲乐器摆出啲啊，即系佢哋个 balance， 佢哋 tune 得好好啊，即系咁啊，系啱数出到嚟嗰个 feel 就系呢一样嘢啦。 嗯。多謝小虎老師的音樂堂啊！ 係 啊， 唔抽象啊，唔抽象， 唔抽象啊！ 你解釋完明白啊，我哋 係啊，即係到我哋明白嗰樣嘢去咗巴西同喺香港嘅分別。 係啊， 係啊，幾得意嘅，所以今次呢只歌係喜歡上一個人，即係由曲風啊到內容都好開心。 系啊，咁我哋都预祝呢一首歌系啊，继续会有好嘅成绩咁样样啊。 系啊， 好啊，一路上啦。 系啊， 梗系啦，一路上啦。 系啊， 嗰个上就一路上， 一路上 系啦， 一个人啊咁啊。 但系同埋都见到野佬啊，年头嘅时候都话希望今年出嘅作品系出旧年嘅 double 啊嘛。 系 double 啫，出多只嘅啫，上年出多只。 所以我咪追紧你，应该有下一只咯，提下你啊。 系啊，做紧噶啦，做紧新歌噶啦，我哋 好。多谢晒小虎，亦都多谢晒野佬，恭喜晒你哋啊 ！Thank you， 多谢你哋啊！ 拜拜。 是前任，其实是小个。 个人，整个人亦清心。多个人，少个人，如练习无数段的抱憾，越想爱，总发觉寂寞的人叫有心人。找个人多费神，为何浪漫教寂寞无憾，其实是分秒神，找与寻又在等。当我能一个人如独自望我跌出了身，在纷扰的世界玩活的人有较好分。从前是自若地光烈而无味，找得到你总问望自己，然后是多少的理想演出戏，叫相爱的距离，原来是单身的你喜欢跟我共放泪喘气，要生要死，若即也是若离，孤单强有你。生也曾一个人，独来又独往亦是缘分，其实是一个人的旅行别挂心。死也曾一个人，明白是来去未需过问，欲生真可怨今，只在的人看透灰暗。 声好出到嚟啊！嗰啲乐器啊，嗰、那个 mixing 啊， 但我真系好中意开头个爆爆 爆，你有痰啊，小姐。听我有嘢佬啊！呢一首柏林作品亦都系今个礼拜第九位嘅《喜欢上一个人》，听日见， 拜拜。